你们所讲的神是正确的话，抑或是我的信念正确呢？很快脆你们就会知道的了，看着来呢，逢劫见长。